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有抑郁情绪的人挺多的哈，动不动就说自己呢不高兴，心里呢情绪不好。实际上呢有可能他是抑郁情绪啊， 抑郁的一种状态， 就是抑郁一种状态，它还达不到抑郁症啊。那么说到抑郁症，到底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抑郁症啊，它有三方面的表现啊。一方面是它的这个核心的症状，还有一方面呢是它的心理的症状，还有一方面呢是它躯体的一个症状，三方面的症状啊。我们首先说一下抑郁症的核心的症状。核心的症状呢，第一呢就是心境或者是情绪的低落，这是第一个核心的症状。第二个核心的症状呢是兴趣的缺乏，第三个核心症状呢是乐趣的丧失。那么这个呢是抑郁症的关键的症状。我们医生在诊断抑郁状态的时候呢，至少应该包括这个抑郁症的核心症状里面的这个三个症状之一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才可以说这个人呢是一个抑郁的状态啊，或者是呢说这个人呢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表现。我们先说一下情绪低落。情绪低落呢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体验，他会感觉到呢悲伤一种情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情绪呢基本上是低沉的、灰暗的，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老会说，哎呀我心情不好，我高兴不起来。那么这种抑郁症的这种悲观或者悲伤的情绪啊，跟我们失去亲人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它跟我们失去亲人的这个痛苦呢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达到抑郁症的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感到绝望，感觉到呢我没有用，感觉到呢很无助，就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能力的人，我怎么就没有拉住我亲人的手，怎么就没有能够把他留下来留住哈，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他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了一种抑郁的状态，甚至是抑郁症了啊。那么我们在抑郁的这个诊断当中呢，我们会提到一个内源性的抑郁和这个反应性的抑郁啊。那么那这个反应性的这个抑郁呢，就是和我们失去这个亲人呢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抑郁症呢它有一个抑郁的典型的一个症状啊，这个典型的症状呢包括三部分。第一个就是情绪的低落，第二个呢就是兴趣的缺乏。那什么叫兴趣的缺乏呢？是指我们听众朋友呢以前喜欢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缺乏兴趣了，比如说我们喜欢跳这个广场舞吧，现在呢就不愿意去了。以前比如说喜欢打球钓鱼，现在呢也觉得 哎，对这些东西呢都不感兴趣了，然后最后呢就觉着自己呢是宅在家里就好，不愿意和任何人接触啊，就避免一切这个社会啊朋友之间的这个交往，这就是兴趣的缺乏，也是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第三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乐趣的丧失，就是指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呢没有办法从生活当中体验到这个乐趣，比如说那个哎亲人呢关怀，哎，我们听众朋友说，哎，您是不是这个抑郁症啦？这个情绪经常是不好啊，说去唱唱歌吧。那么大家在这个唱歌的这个活动当中呢，都会感觉到非常兴奋啊，非常高兴。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呢，可能一个人就坐在边上啊，就暗自落泪哈，就觉着，哎呦，我就觉着。一点这种快乐的感觉都没有哈，所以这个呢就叫一个快感的缺乏。那么我们抑郁症的三个典型的表现啊，第一个是情绪的低落，第二个是兴趣的丧失啊，第三个是快感的缺乏啊。哎，那么这三个症状呢可能在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上呢同时出现，也有可能呢有一个症状或者是两个症状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除了抑郁症的典型的症状以外呢，我们还会有抑郁症的心理学的症状，还会有抑郁症的躯体的症状。那什么是抑郁症的心理学的症状呢？抑郁症的心理学的症状啊和我们的典型的症状呢是伴发的，比如说焦虑，比如说自罪，就是认为自己哎，就是有很不好的一些行为啊，做法是 负罪感， 负罪感，哎，做法是不当的啊，哎，有一种自罪或者自责的这种行为啊，哎，就有的人呢会表现出这种精神病的一些症状，哎，有一些认知丧失的这个症状，有的人呢还会有这种自杀的这种倾向和行为啊，有的人还会有自制力的障碍，就是说。明明有病自己呢还不认为自己有病啊，有的人呢会有这种激越的状态，就是易激惹，容易发怒，容易攻击别人，有一些人呢是出现一种精神运动的一个迟滞，就是表现得很淡漠啊。还有这个抑郁症最常见的伴有的一个心理学的症状呢就是焦虑惊恐啊，焦虑总觉着，哎呀，总有一种担忧啊，哎，同时呢，伴有惊恐的症状，很害怕，一点小的这种动静啊，这种声音呀，尤其是在夜里，它表现出非常的恐惧不安啊，这是抑郁症的一个心理学的状态。那么同时，这样的抑郁症的患者呢，会伴有躯体的症状。那么这个躯体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睡眠紊乱。哎，有些人呢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啊，入睡困难，睡眠浅，而且有的人呢是醒的是非常的早啊，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啊是这个抑郁症的这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啊，他会整夜整夜的失眠，睡不着觉，而且有些人呢就是说用这个安眠药呢是没有用的，有的人觉着吃一片不管用，两片不管用，五片不管用，最后这个病人呢就会有一种这种常年的睡不好觉嘛，觉得精神要崩溃了啊，会有这种自杀的行为或这种倾向啊。有的听众朋友啊会把他的那个舒乐安定的那个药啊给他存起来，然后存起来以后会有的时候就是50片啊一下吃下去。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自杀的倾向了，家里人发现以后赶快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呀，洗胃呀等等啊，这是哎这种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躯体表现，就是睡眠的紊乱，睡眠的障碍。第二个躯体症状呢就是食欲减退，食欲减退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它这个达到抑郁症里面的70%左右，轻的人呢就是觉得这个吃饭呢觉得没有味道，不想吃，而且这个进食呢就会明显的减少啊，重的呢就是完全不吃饭了，就是没有吃饭的这种欲望，所以他的体重呢也会明显的下降，甚至呢会导致这个营养不良。其实这个呢跟我们的胃肠蠕动 哎，受限呢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在人在一种抑郁的状态下呢，首先是我们胃肠蠕动的减弱，胃肠蠕动一减弱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人就没有食欲了，这个时候大便呢也是干的啊，这个时候呢体重呢就下来了，这个呢是抑郁症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如果听众朋友有这样表现的时候，可以向我做一个咨询啊，我可以给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分析。那么这样的听众朋友，用我说的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这四味的中药啊，药食同源的中药做成的口服液，同时呢我们再配一粒这个转移因子做成的这个胶囊，我们来服用啊，这个呢是效果非常好的。因为所有抑郁症的这个患者啊，一定是伴有整个机体抵抗力的下降的，您原有的那些慢性病呢一定是会加重的，而且一些新的疾病呢会生出来。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啊，如果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说老伴儿去世了啊，这样的突发的事件，或者是儿女啊家里其他的亲人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就会有一些恶性病变生长出来。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呢，无论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那都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积极的进行干预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告诉我，我们可以聊一下啊，我可以帮您分析一下，告诉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抑郁症的普遍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性欲的减退。那这个呢可能是发生在就是年龄中年吧，或者是这种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这个人身上，听众朋友身上可能表现的比较突出。在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身上呢可能也有表现，但是这个症状呢就不那么突出啊。那么第四个抑郁症的躯体症状呢，就是我们精力减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人啊真的是没有精神头，一天呢就是无精打采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然后表现为疲乏无力，然后人吧就变得非常的懒。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就是不愿意见人，哎呀我和任何人都不想说话，不想有任何的这种交往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五个躯体症状呢，就是我们这种情绪低落呀等等这种症状呢是早晨重晚上轻，这也是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情绪在早晨的时候呢会不好的厉害。我们听众朋友呢早晨一睁眼就觉着哎呦这新的一天啊就有无限的担忧，无限的自罪，无限的自责啊，这种情况。那么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呢，哎，就减轻一点，就觉着呢好一点。那么这个症状呢也是我们内源性的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那么还有一些心因性的抑郁症呢，可以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呢加重，这个呢和我们这种我们说的内源性的这个抑郁症，就是这个早晨重晚上轻呢刚好是相反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抑郁症呢，如果它是早晨重晚上轻，这个呢属于内源性的抑郁，如果是早晨轻一点晚上重一点呢，它属于另外一个类型的这种抑郁啊，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心因性的抑郁啊，反正他们都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那么第六个表现呢，这个躯体症状呢就是一个非特异性的症状。我们医学上什么叫做非特异性的症状呢，就是这个症状呢表现的不典型，第二呢就是比较宽泛，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的头疼、头晕、胸闷、心慌、气短，还有呢听众朋友的身体的任何的部位呢都会感觉到一种疼痛麻木，而且呢会有这种肌肉的跳动啊或者抽动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同时呢会有这个心牵区的疼痛啊憋呀闷呀喘不上来气呀这样的症状。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会有尿频尿急这样的症状啊。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以这些症状作为一个主诉，到这个医院来就诊啊，而且呢他会反复的 你去挂号去就诊，他看的不是神经科，他看的可能是这种内科啊，不是精神科，他去内科去看病，然后他就说啊，我有这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这些症状啊，我刚才谈到的头晕头疼，身体的麻呀疼啊，对吧，新鲜区的憋闷呀等等的这些症状啊，他就会反复的跟医生来讲，医生内科医生就会给他做一些检查，说他胸闷气短，新鲜区疼痛，但是做了心电图呢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查不出来有什么症状。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症状，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帮助您判断一下是不是您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呢，是抑郁症引起来的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气质病变引起来的，这个是需要进行区分的。所以我们是抑郁症引起来的，这个呢是要看精神科的，是要做相应的这种医学处理的。可能我们给您给了一个调养的方法，可能这个时候呢您的这些症状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给听众朋友一些音乐的治疗，那么关于音乐的治疗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音乐的这个光碟啊，甚至有这个微信可以传播的这种数字的这些音乐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索取啊。那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些音乐的治疗啊，心理的疏导啊，然后我们再给听众朋友一个这个健脾和胃，对吧，养心安神助眠的，我们说的由这个莲子百合芡实茯苓，这一剂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合剂，再配上一粒这个由转移因子啊做成的这种胶囊，可能我们听众朋友这些症状完全就没有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中医讲的形神供养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自己主动的能够区分开来，我是抑郁症还是我是一个这种躯体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所以我们先诊断清楚，区分开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有的放矢，更好的解决我们疾病的一种状态。 那今天的贺主任讲的是抑郁症啊，那么如果您有抑郁症的话呢也要赶快的改善了。那么刚才的贺主任也提到的，含有这个百合莲子芡实啊茯苓的外加转移因子的这个口服液啊，那么如果呢您想更多了解也可以打电话。另外呢现在正在举行一个体验活动啊，非常难得这个机会，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这个机会，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来体验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 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其实我们说到养生呢，要神情供养。 嗯， 那么形呢就是这个身体了， 嗯， 那神呢就是精神， 嗯， 那今天讲的抑郁症，那也就是精神出问题了。 对，是精神出问题了。啊，哎，那么精神呢，就是指我们人类特有的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现象啊，周老师，它就包括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情感，以及其他的各种心理活动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精神范畴的。那中医学呢，哎，把这个精神呢，就归属于一个神的范畴啊。嗯，中医是这样讲的，中医说五脏皆藏神， 嗯， 就是说我们的五脏它是有神的，嗯，啊， 藏着神的， 哎，藏着神呢，而神发于心，哎，所以说这个心神，哎，它呢，是互为代表的。也就是说，哎，这个脏腑里面是有神的，神呢也会藏在这个脏腑里面，所以人体的形与神互为依存，协调统一，哎，它必须成为一体才行。这个形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呢是形的生命表现。 嗯， 怎么来理解呢？你光有躯体没有神，你的生命是没有活力的。 所以咱们经常说人要有精气神， 哎，对， 啊，精气神嘛， 就是，你不仅仅是有这个形体，嗯，你还得有神，哎，这个时候生命才有活力， 嗯， 你才是一个鲜活的人哈。所以我们中医讲啊，失神者死，得神者生，哎， 嗯， 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哎有神，而且这个精神要内守，精神内守，这个时候人才能不得病。 嗯， 那么如何达到精神内守，我们要养五脏养神，这个呢要从补肾入手。哎，嗯，肾主骨生髓养脑，对吧？肾不仅养脑还养心，那么神呢就发于心，对吧？神呢，哎，又是大脑指挥我们人整个这种功能的一个重要的司令部。 嗯， 所以说只有心脑的功能强大，我们才能精神内守。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从补肾入手。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要用到中药金蚕花。 嗯，好的，那如果真是有抑郁症的话，在积极的抗抑郁的同时，我们要加以金蚕花的话，对它的这个标本兼治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嗯， 当然现在呢有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体验金蚕花，机会难得，大家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我们有一个延安红色之旅啊，那么这个红色圣地的这个旅游呢是大家非常向往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参加，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咱们是报名额满为止，赶快报名了。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